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林则徐命令吴秉鉴转告宜商，3天内将所存的鸦片悉数上缴，否则吴秉鉴父子二人将承担连带责任。这吴秉鉴无奈之下恳求宜商缴烟，并情愿垫付1000箱鸦片的本金。 英国驻澳门商务监督署与大海只有一箭之遥。查理义律坐在台阶上，拿着水彩笔对景写生。牧师郭士立站在一旁看他画画。海面上有一条葡萄牙商船和几条中国渔船，一群海鸟呀呀地叫着，在空中盘旋，不时俯冲而下，叼取船上抛弃的残羹剩饭。义律的夫人克拉拉穿着蜂腰长裙，与几个英国女人在海边漫步，附近有澳门小童和葡萄牙小男使海贝捉迷藏。他们像是一群无忧无虑的海雀，不时发出叽叽喳喳的童声。英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中国人的大相一趣。中国男人千里远行不带妻子，听任他们在家中牵肠挂肚，惦记思念。英国人则愿意合家同行，常年在外的英国商人尤其需要天伦之乐。但是防范外移规条规定，藩富不得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只好把眷属和子女安置在澳门。澳门是一块8丈大的半岛，方圆不足3平方公里，这是清廷允许移人寄居的唯一地方，由朝廷任命的澳门同知与葡萄牙总督共管。郭士立他可不是中国人啊，他是德国人，本名叫卡尔加茨拉夫，30多岁，个子不高，皮肤微黑，唇上留着一抹棕黑色的小胡子，一头棕黑色的头发，眼眶里一双棕黑色的眸子。只要穿一身中式服装，在脑后接一条假辫子，人们很难分辨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郭士立毕业于柏林神学院，在荷兰基督教传教会学习了3年，而后去巴达维亚传教， 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郭的福建侨商，拜了把兄弟了。郭士立有强烈的猎奇心，他勇于涉险，居然在侨商的帮助之下混入了中国内地。他给自己起了郭士立这个中国名字，在福建省同安县打个马虎眼，办了入籍手续，还在郭氏宗祠里续了香火，手续那叫一彻底啊。他与一个叫史蒂芬的传教士乔装打扮成中国人，沿着闽江前行考察，可是后来被当地官府发现了，然后押解出境。郭士立有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会讲德语、荷兰语、英语、马来语，最令人惊异的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福建方言，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尤其迷恋中国历史和文学，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书籍。他在澳门认识了一个叫温斯蒂的英国女人，温斯蒂在澳门办了一所盲童学校，他们俩结为夫妻了。传教士大多安贫乐道，他和温斯蒂却喜欢奢侈的生活，租用了一栋三层小楼，雇佣了一个仆人。开销这么大，教会给的薪水是不够用的。为了弥补家用，郭士立经常为鸦片商人充当翻译，赚取佣金。由于他精通汉语，被英国商务监督署聘为秘书兼翻译。他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既是传教士，又热衷于俗物，既反对鸦片贸易，又为鸦片商人服务，既热爱中国文化，又认为非武力不足以打开中国的大门。郭士立夸赞义律 Mr. 义律，您画的可真好啊。义律用笔尖蘸了一点红颜色，在画纸上点染了几笔。绘画是记录见闻的实用工具，也是一个绅士应当具备的修养，但我的画技不够娴熟，自得其乐而已。哦，我最近读了您写的《中国简史》，受益匪浅。您过奖了。义律放下画笔。郭士立牧师，假如英中两国开战，中国百姓会有什么反应呢？哦，我的意思是，他们会不会像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土耳其人，宁肯听任本国暴君的驱遣，也不愿支持外国的解放者？郭士立开始炫耀自己的知识了。呀，这可是一个大题目啊，足以写一篇长篇大论。历代皇帝都认为民愚易治，民智难治，民弱易治，民强难治，所以他们不愿意教化百姓，想方设法使其愚，唯恐其不愚，对民众的思想也尽量束缚，勿使其单纯，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以言论定罪，对士大夫的精力更是尽量消耗，勿使其疲弊，无暇反叛。义律点头，讲得好，我也有同感。郭士立接着说，中国是皇权至上的国家，而我们德国和你们英国是法权至上的国家。几十年前，我国的国王腓特烈二世想建一座夏宫，宫址选在一个山坡之上，附近有一座磨坊，没想到修到一半，磨坊主去法院告了一状，说夏宫挡了他的风，不利于风车的转动。法院判腓特烈二世向磨坊主道歉，并给予赔偿。国王陛下服从了法院的裁决。欧洲各国的王权普遍受制于法权，所以贵国才有人身权利保护法，孟德斯鸠才写出了论法的精神，法国才有人权宣言，美国才有独立宣言啊。可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在大清的。 我们在珠江上经常看到官船溺水上行时，差役们强迫大批村民拉纤，可是付给他们的工钱却低得很呐，只相当于六便士，而且不给回家的路费。在老百姓看来，这是极不划算的，许多人拉到一半就跑了，官员就派兵丁到附近的村庄拉夫。那些人很可怜啊，缺衣少食，贫弱不堪，稍一拖延就会受到官兵们的鞭笞。皇帝用严刑峻法对待人民，只会使自己陷入狭窄的地狱，丧失回旋之余地。许多百姓，尤其是沿海难民，根本没有融入这个国家，甚至心怀怨恨呢。义律说， 国师林牧师，你的看法很有道理。 Mr. 义律，所以我认为，一旦英中两国开战，多数百姓将坐观战败。Mr. 义律，您真的认为英中两国会打仗吗？义律把画笔和颜料放入画箱中。 矛盾相当尖锐啊，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战争的导火索肯定是鸦片贸易。我不是鸦片的朋友，但政府不这样看。我就任商务监督后，曾报告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如果不对鸦片贸易加以遏制，英中两国迟早会爆发一场大战。但是巴麦尊勋爵却指示我，在公海上贩卖鸦片符合英国法律，我的权限仅限于禁止我国商人将鸦片直接输入中国，不得干涉公海上的贸易。这是一个危险的逻辑啊，大英帝国的同胞们太贪了，大英帝国的政府太短视，官金虚利又太无耻，中国的海疆太混乱了，在暴力的诱惑下，形形色色的贪利之徒趋之若鹜，死死咬住鸦片不松口。说心里话，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可恶，但没有政府授权，我缺乏惩罚鸦片走私者的法律手段，只能徒劳无益地向中国官线表明我个人反对鸦片贸易，以至于他们认为我是口是心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英国驻澳门商务监督署副监督参孙和秘书马如汉匆匆忙忙朝海边赶来。参孙是个才具中庸、热情有余的年轻人，他父亲当过英国的长玺大臣。在父亲的荫庇之下，他在英国驻澳门商务监督署当了副监督。马如汉则是在澳门出生和长大的英国人，他父亲马礼逊是英国圣公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在澳门待了半辈子，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华英字典，并将圣经译成了汉语。来中国做生意的所有英美商人都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学习汉语，致使马礼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但是几年前他去世了。马如汉在澳门的中国学堂受教育，学过三字经、千家诗，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他很年轻，但身躯肥胖，脸盘宽阔，走路像一只摇摆的企鹅。义律说， Mr. 参孙，您好像有什么急事。 参孙气急败坏，递上一只大信套。 Mr. 义律，广州商馆送来一份急件，中国官线命令所有外国商行交出趸船上的鸦片，并派兵包围了商馆和福煦码头， 粤海关衙门发出禁令，在交出鸦片前，所有外国人和商船不得离境。义律仿佛听见一声晴天霹雳，脑袋被震得嗡嗡作响。因义士事件之后，他预感到要出大事了，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撕开信套，里面装着钦差大臣签发的各国商人成缴烟土玉的英译本。义律迅速浏览一遍，不忍不教而诛，似后来传永不敢携带鸦片，已经查出祸及末官人及政法，非但水陆官兵均为盛状，即号召民间丁壮以足治其命而有余。这些强硬的字眼咄咄逼人，与欧美各国委婉的外交辞令迥然不同。义律皱着眉头问道， Mr. 参孙，这份谕令是谁写的？参孙说，据说出自新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哦，见其文如见其面，看来这位林则徐是个生猛冷厉个性强悍之人。 Mr. 义律，中国政府好像要不惜动用战争手段根除鸦片。我一直奉劝那些贪婪的大英帝国同胞们稍加克制，不要唯利是图，但他们不听，终于惹出一场大乱来了。参孙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是几年累月形成的，但我认为所有鸦片趸船都泊在老万山和大屿山一带，距离中国海岸线足有三海里，那里不是中国的辖区，他们无权没收公海上的鸦片，他们把我国商人扣为人质，强迫他们交出境外鸦片，这是越界之法，我们不能接受。马如汉的胳膊肘夹着一只皮夹子，他说道，广州商馆里现在有大约50家外国商行的代表和雇员，还有一些滞留在那儿的水手，大约300多人，其中70%以上是我国人和英属印度人。福煦码头里有10几条商船，1300多名舵工和水手，大部分也是我国人和英属印度人。义律的牙咬得嘎嘎作响，腮上的筋肉微微耸动。这是惊天巨变，是战争的前奏。我身为商务监督，负有保护本国商民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现场，警告滞留在商馆的所有英国臣民立即离去，并替他们申请离境船牌。义律的夫人克拉拉和英商的家属们渐渐围拢过来，他们注意到义律和参孙的表情异常，七嘴八舌地打问消息。义律对围过来的英国眷属说道，尊敬的女士们，广州出事了，我必须尽快赶往出事地点。郭士立牧师， Mr. 义律，您留守商务监督署，安抚我国侨民。 Mr. 参孙，你立即乘小艇去拉恩号冰船，要布雷克舰长通知所有英籍商船不得驶入珠江，以免沦为人质。然后你与我一起乘路易莎号去广州。拉恩号是一条双桅轻型护卫舰，配有18位火炮，120多名官兵。它与海阿新号冰船常年在中国海域活动，担负着防止海盗袭击英国商船的任务，同时也是英国安置在中国水域的威慑力量。但是海阿新号临时被派往印度递送邮件，拉恩号是义律能够调动的唯一武装力量。参孙刚要离去，义律又把他叫住了，补充道，Mr. 参孙，稍等，请你告诉布雷克舰长，我们此行

北京时间23:00。